老板，今天的鱼。 哎呦，许兄弟，你可真能耐！哎呀，你送来的鱼啊，就是好，又大又新鲜。来，我这小摊的生意啊，都仰仗着你了。 没有没有，全靠老板你会做生意才是。 嗨，哪儿呀哪儿啊，小本买卖，图个生计罢了。 咱们这打鱼的也不少，怎么偏就你许才子捞最多呢？哎，你咋捞的呀？说说呗。 东家但问是何法，全凭美酒醉鱼虾。 嘿，好大的派头！不就是个没考上的穷酸书生，做两年渔夫还改不了那门人脾气？有本事再考他个状元去啊！没出息的东西！ 哎呀，少说两句，他就是个打鱼的，你就是个杀鱼的，把刀磨利了，准备开张。 哎，那个就是许家的独苗吧？模样倒真是好看呢，怪不得沈家那个大小姐闹着非嫁他不可哟。 哼，再好看也是个打鱼的，沈双双在沈家那是大小姐，嫁过去不也就是个媳妇吗？ 哎，这谁能想到啊？沈小姐说不定还以为她能高中呢。 高中？您快别说笑了，咱们这地方又说正经商人倒是不少，文人嘛，您听说过几个？瞧他现在这样， 这是的， 混口饭吃， 看着是个太平盛世，非要去细究，谁的日子都不好过。 公子回来了。 啊，来取两碗酒。沈小姐，你出去啊？ 嗯。你瞧我这样装扮可好，应该看不出来是个姑娘吧。 挺好挺好。沈小姐这是又要去临县的学堂？ 要是女子也能光明正大的念书习武，在每年秋闱去应试，我又何须如此。哎，罢了，人各有命，公子也要对得起自己才是啊。 对得起自己？我拿什么对得起自己？ 山儿，这是家里最后的积蓄，此行务必要考上啊。 呸！不长眼的东西，你家不是卖鱼的吗？连条熏鱼都不舍得给大人送，还想过乡试？真当自己是大才子啊？听说你还有个未过门的妻子，是大户人家的小姐，怎么？没让你未来月让给你送点盘缠来的，啊？ 哎，公子，双双此来是为你我二人的婚约一事，求公子践行婚约，娶我过门，还请公子成全。 这是家里最后的积蓄， 不长眼的东西。 求公子践行婚约， 要考上啊！ 真当自己是大才子啊？ 还请公子成全。 又做梦了。月上枝头。该开工喽。鱼儿们，徐某做多，请你们喝酒了。 你们只管喝，莫怕天上撒网来。我也上岸去陪你们喝两杯。这时分竟还有人来，瞧这一袭青衫，倒有几分文人的样子，却披头散发，毫无礼数。哼，此人面容枯槁，眼下乌青一片，独有那一双瞳仁乌黑发亮，当真怪异。 兄台，小生能否讨个酒喝？ 都这模样了，还想着喝酒？纵然怪异，倒也是个妙人。嗯，喝吧。不过就是街边酒坊的坛底子兑了水，只怕小兄弟嫌他寡淡，难以入喉。 啊，快哉，快哉！ 说来奇怪，这酒本就不是什么好酒。瞧你喝起来，却令人觉得好似琼浆玉液。哦，对了，在下许林山，淄林县本地人士，不知小兄弟如何称呼？ 哎，哼，我姓王，名字嘛，太久没人叫，早就忘了。大概记得自己在家排行老六，你唤我六郎便是。 六郎。徐某今年三十有四，想来虚长你几岁，六郎若不嫌弃，便喊徐某一声大哥吧。 哎呦，你不过才三十四，我可是三百四都有了，要这么算，你该喊我老祖宗才是。 六郎惯是如此放浪形骸吗？罢了，管那些虚名作甚，你我二人今日有缘得见，月下同饮，为此当服一大杯。 总算听你说一句中听的，来。这酒确实难喝，品不出半点醇香，入口寡淡，毫无后劲。无趣，无趣。 那六郎觉得什么酒才算是好酒？ 哼，在我这里，便是那三十年的状元红，也不过刚够入口。真正的好酒啊，大抵是我家常酿的桂花蜜。哎呀，至今不曾忘啊。 该收网喽。嘿， 听你说话像个读书人，瞧你这收网的架势，倒是个有模有样的渔夫。 六郎难道没听过百无一用是书生？ 哈，哎，刚说你是个像样的渔夫，却只捞上了这几只指头大小的青蟹。书生无用，你这渔夫也好不到哪儿去。 哎，今日打不上鱼来，平日连这兑水的坛底子都喝不着喽。你干什么去？ 给你捉鱼去。 哎，六郎，快上来！六郎， 你且等着，这就让你瞧瞧书生的本事。哎，你， 六郎， 还不过来帮忙？ 哎，这就来。 你笑什么？ 我笑今夜月色甚好，甚好。谢了。 喝你这么些酒，总该有回礼的。 哼，等我明日拿着鱼换了银钱，再带坛子好酒来，刘郎可愿再来畅饮一壶？ 哼，既有好酒，自然要来。 小二，你家可有桂花蜜？ 桂花蜜？没有，客官。您要是想喝这个，回去让您家的小妇人酿就是。这酒也不是什么稀罕物，好做得很。 既如此，那给我来两坛陈年的状元红。 好嘞，客官。这可是小店的招牌好酒，保管您喝上瘾。客官慢走。 来来来来来，上好的桂花酥，早上刚做好的，新鲜酥脆。客官，进来尝尝。 居然买了这么多桂花酥，他要是不来，嗨，不管了。《潮州杂记》这本书原来落在这儿了。宝臣五年，左迁至潮州，此地密林丛生，漫江瘴气。 予闲死于此，然此处蛮人甚是愚钝，蠢若猪狗。予以肉糜诱之，受其义务之道，初得开化，披林凿木以为船，通衢利农，设港口可行船经商，是此这般化处为人，方设学堂，恐儒生迂腐，只谈孔孟之道，还见戏楼，日日唱才子佳人之妙事，此乃正理也。 这人分明有治世之才，却又总爱说些市井无赖的话，真是真是。 船家，夜黑路重，可否上船共饮一杯，驱驱寒气？ 哎，六郎，哎呦，哎呦，风这么大，快上来，我给你生个炉子去。 《潮州杂记》，你看他的书。 啊，哦，闲来无事，随手翻翻。怎么，你也知道他？ 他呀，前朝那个短命的状元郎，史书上还不知道怎么写他呢。会不会是御前华春宫第一人？ 六郎，他虽行事无常，不守规矩，但却是个好官。英年早逝已是不幸，你不可再这样出言讥讽他。 好好。哎，想不到几百年后还能听到有人替他说话。这书说了什么？你讲给我听听吧。怎么，为这做古几百年的人要与我动气？ 来，书给我。 哼，给，有劳许公子了。 此人23岁高中，因殿前失仪被贬潮州。这个状元郎刚到潮州时，发现那里密林丛生，到处都是瘴气，那里的百姓又很愚钝，难以教化。 嗯，你接着说。他第一次带人出海，被浪头打了回来，然后呢？ 六郎。 嗯？去灵山啊。 我这是怎么了？六郎不过是喊我的名字罢了，我为何会如此惊慌失措？ 嗯，后来他们怎么了？ 后来他狼狈地带着所有人游回来了，好在他的水性甚佳，不仅能顾全自己，还顺带救了两个人，所有人都平安无事地上了岸，状元郎却为此输了自己从长安带来的两匹骏马，谁知那些人得了千里马竟直接宰杀，生火烤来吃了，他气得直骂这帮人是小畜生。六郎，六郎，六郎，你说为何今夜云黑不见月，我却觉得月色分外好呢？ 许兄弟，这都过了白鹭了，你还能打到这么好的鱼，真是太难得了啊！来，这是今天的钱。 谢过老板。 哟，这不是许大才子吗？哎，听说你可是好久没回过家了，怎么，在渔船上还有个美人陪你夜夜笙歌？ 哎呀，你就少说两句吧。 哎呀，这没什么大事儿，大家都是大老爷们嘛。只不过你们读书人不都讲究什么糟糠之妻不可弃吗？你才成亲多久啊，这就家花不如野花。哎呦，雪灵山，你他妈就一伪君子，做这些个不知廉耻的事还敢打老子，不就养了个妾吗？什么驴蛋玩意儿。 你这张臭嘴没资格提他 啊，又打死人了。哎呦， 许兄弟，许兄弟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。他这个人啊，就是嘴贱，犯不着跟他动气。你就当给我个面子，这回就放过他吧。啊！ 哎呦， 这钱给你，只当是药费了，以后嘴巴给我放干净点。 你这张嘴就不能少说两句吗？啊！ 我就是看不惯他那副样子。 喏。你要的桂花蜜， 啊，谢过沈小姐。 公子，你可是遇到心上人了？ 不，我不知。 啊，这是公子头一回问我要东西，我猜你定是为了心上人，可你却说不知。公子有何不知？不知那人是否为你心上人？还是不知你早已心悦于他。 沈小姐这话问得奇怪，难道我对他定要存着你说的这种心思吗？你可知他是怎样的人，又岂是我这样的渔夫可以肖想的？ 哦，如此说来却有此人了。 你， 哎，公子，当日我来求公子救我出沈家，像我这样的人不过是家里的一颗棋子，你许灵山不行了，就会有赵灵山、马灵山，哪个灵山有钱，或者哪个灵山有势，哪个就是我的去处。而至少公子你满腹文学，抱负远大。 不，我已不是。 纵然 你已放弃仕途，可你仍是个光明磊落的君子。你娶我进门，从无半分逾越，还默许我去临镇学堂上学，把自己做好的文摘留给我看。公子，你是如此聪明细致之人，却为何独独看不透自己的心？或者说，你已看透了，却还要做个自欺欺人的懦夫？ 那日你来求我，有一刻我竟是欢喜的。到了那个地步，这世上还有人对我亲眼相加，着实令人欣慰。我很感激你，沈小姐。所以每次遇到六郎之事，我便如此心绪不宁呢。潮州杂记，怎么又是这本书？上回读了一半便再没去翻它。罢了，索性读完。这书是后人手抄的。 此书为王生所作，吾于永嘉二年抄录之。王生尊敬十五年秋高中状元，然殿前失仪，上隆恩免死，特封潮州令。约三年正即家召回长安，你于岷江，时年二十有六，生乃家中第六子。其母闻讯大哭，六郎何孤，六郎何苦。翌日悬梁自尽于家中，生乃家中第六子，溺于岷江，时年二十有六。 六郎何故？六郎何苦？ 六郎，六郎，这样的妙人，这样天上地下再不会有的六郎，竟然在三百多年前就不在了，死在这冰冷的岷江里，就在这暗无天日的江底待了三百多年。六郎何苦？六郎何苦？ 船家，快下雨了，可否借个地方躲雨？ 六郎。 好香啊！啊，你今日带了桂花蜜，快煮起来，香得我馋虫都出来了。 好，我这就去。 这书，你还是看完了？ 嗯。 兄台，小生能否讨口酒喝？当心烫啊，傻子，拿布盖着抓。 哦，好。 我要走了。 走去哪儿？ 去投胎。其实我是这岷江里头的一只水鬼，困在这里已经三百多年了。三百年来世道大变，我也不知自己还留在这里做什么。今早鬼差来传话， 说明日会有个妇人来替我，让我准备投胎去。我想想也没什么好留恋的，便应下了。 那你给我把状元郎的故事说完了。 好。 君不知。